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九月九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先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医务卫生局咧，寻日就公布有关于疫苗通行证的适用年龄下调至到去五岁，会分两个阶段去推噶。咁啊，今个月30号咧就会实施首阶段，要求5至11岁的小朋友接种至少一剂的新冠疫苗，去到11月30号起就要打至少两针嘅。咁喺鼓励啲小朋友打针的同时咧，都有啲团体都关注到对儿童权利啊、儿童社交啊，会唔会都有一啲嘅影响咧？咁另外新安排的首阶段咧，亦都会缩短12岁或者以上的市民咧，第二、第三针之间嗰个嘅间距嘅宽限期，原本咧可以系容许间距咧系6个月嘅，而家缩到5个月等等嘅。详情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下，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早晨， 你好，你好，萧立文，早晨，早晨，各位观众你好，听众好， 早晨，李夏欣医生，头先都提到话疫苗通行证嗰个嘅适用年龄啦，去到五岁或者以上，咁啊，首阶段就系9月30号起开始嘅，咁啊，跟住再有另一个阶段去到11月就开始啦，可唔可以讲解下最新嘅安排点，同埋点解要分两个阶段嘅？ 好啊，好啊。嗱，其实头先萧乐文你讲得都好啱，好准确噶啦。喺9月30号开始咧，5至11岁嘅小朋友喺个疫苗通行证嘅要求底下，即系话佢要进入一啲指明嘅处所咧，其实佢系需要打过一针，而呢一针咧要喺3个月之内打过嘅。咁如果佢个第一针呢一针系3个月之外，即系多过3个月打过嘅话咧，其实佢就需要打第二针。咁第二个阶段咧就系11月30号啦。咁5至11岁嘅小朋友，如果要继续用疫苗通行证嘅话咧，佢就要有2剂嘅疫苗打过啦。其实最主要咁嘅安排咧，我哋系睇过一啲数字啦，同埋咧我哋都系同家長或者大個市民一樣咧，都好想保護我哋嘅小朋友嘅。咁喺過往由第五波開始嘅疫情咧，我哋見到喺香港係有38个3至11岁嘅小朋友因為新冠嘅感染咧而產生一啲嚴重同埋危殆嘅情況嘅。而其中呢31人入邊咧係冇接種過任何嘅疫苗嘅，而有4位咧只係接種過一針嘅啫。咁喺呢段期間咧，我哋都有8个死亡嘅個案嘅呢啲小朋友。咁其實無論係危殆嚴重或者死亡，一個都嚴多的。咁我哋同我哋同家長同埋大眾一樣咧，好想保護小朋友嘅健康，亦都好想佢身心發展咧都可以喺正常嘅情況之下長大，係安全咁長大啦。咁如果唔打針嘅話咧，其實係一個最唔安全嘅方法嚟嘅。咁我知道現時其實好多家長咧都話啊，我戴口罩啊，或者我甚至乎唔出街未得咯。咁唔出街首先就會影響咗小朋友嘅身心發展啦。咁就算戴口罩咧，其實都係一個外敷，即係保护自己外面嘅啫，但系如果你真真正正想保护小朋友咧，希望佢内边咧都有一啲保护力啦。咁其实打针系最好嘅方法。如果唔打针嘅话，小朋友就好似乜都冇，就要同嗰个病毒去打仗一样啦。咁如果点样令到小朋友可以全方位咁保护到咧？咁其实最好件事就即系带小朋友、家长带小朋友去打2剂嘅疫苗嘅。咁點解要分兩個階段進行呢？其實我哋都意會到咧，喺5至11歲入面暫時咧係有68000位嘅小朋友咧係一針都冇打過嘅。咁我哋都要預計足夠嘅時間俾佢打到第一針，然之後第二針。所以點解就會分兩個階段進行？希望家長佢有足夠嘅時間安排咧，帶佢哋打疫苗嘅。 OK， 嗱，我見到話去到第二階段咧，劃一咧要打曬至少2針啦，就話到時未夠期打針咧，亦都會視為不符合 規定嘅咁。點解會有個咁嘅做法呢？因為而家譬如打第一針同第二針之間，其實本身都要有一啲嘅間距嘅。根據衛生署聯合科學委員會嘅建議，譬如五至十一歲小朋友第一二針之間隔28日，打伏必泰嘅話就要隔56日咁。如果咁計翻轉頭，11月30日就要打齊兩針，即係話如果打伏必泰嘅小朋友要10月初最遲要打第一針嘅咯。有冇即係機會可能會即係可能啲名額啊，或者打唔切針啊，或者成個安排會唔會太倉促咧？因為我見到譬如伏必泰嗰個疫苗接種點咧，而家都係得4個，有啲亦都唔係日日都開嘅，係咪可以處理得曬咧？ 其實我哋唔好意思。其實我哋都睇過啲數據嘅，亦都睇過咧。現時家長帶小朋友去打伏必泰同埋科興嗰、那個接種嘅地方同埋嗰個用量，咁我哋而咁樣估計嘅。其實頭先蕭樂文你講得好啱嘅，如果家長你小朋友5至11歲而又一針都未打疫苗嘅話咧、其實你又選擇打伏必泰嘅話，咁最遲咧第一針佢一定要喺10月4日之前打到嘅，咁咧你先可以趕得切喺11月30日嘅時候咧有兩針嘅情況出現。但如果家長你係決定幫小朋友打科興嘅話，咁你最遲嗰帶去打第一針咧就係11月1日，咁所以咧呢個時間大概有1個多月嘅走盞咧，亦都希望家長可以盡快盡量安排小朋友去特定嘅地方去打針啦。咁亦都知道其實昨日政府都公布咗啦，我哋亦都加咗一啲名額咧係幫小朋友打針嘅，希望可以全方位咧都幫到小朋友，可以增加佢嘅保護力去抵抗呢一個新冠嘅病毒嘅。 所以就应该不会出现一些想打但是又爆晒棚了没有名额那些情况的。 应该希望不会的。如果有都是好事来的，我们会看着这样的情况再去调节我们自己的服务量的。不过在我们现在的情況睇下咧，其實應該都係會足夠嘅名額嘅。 OK， 嗱另外咧就而家就5至11歲要求就算兩個階段去到第二階段咧，都係至少打兩劑嘅新冠疫苗啦。咁大家就關注到嗰個定義嗰度啦，即係譬如而家啲之前冇打過針嘅，但係一啲感染咗康復咗嘅小朋友咧，一般佢哋感染都會被視為打咗一針噶啦嘛。但係佢哋日後喺疫苗通行性之下，都仍然再額外要打多兩針，即係會唔會連埋佢康復嗰個定義去計咧，就即係打3針噶啦？點解會好似有啲差異咁樣咧？同疫苗通行性嗰、那個要求一啲就譬如科興嚟計，一啲就只要2針就得啦。咁但康復者嚟計就好似變相打咗3針咁，係咪有個唔同嘅喺度咧？呢個位 我不如又再澄清一下，因為其實件事都好複雜嘅。咁理論上咧如果喺5至11歲呢17歲呢個群組，如果你係選擇打科興嘅話咧，基本上咧你係要打3針嘅。5至17歲，即係11至17歲要打3針嘅，但如果你選擇打伏必泰嘅話咧，2針就可以噶啦。咁你其實講得啱嘅，我哋嘅專家委員會都講過，如果曾經感染過新冠病毒咧，其實都係當1針嘅。咁我再簡單講一講，究竟如果曾經感染過5至17歲嘅小朋友，或者5至11歲嘅小朋友，咁應該要打幾多針啦？如果喺呢一刻你係已經感染咗，而感染喺康復嘅6個月之內咧，根據疫苗通行證嗰個使用咧，你係呢一刻係唔需要打額外嘅針嘅。如果你係喺感染咗而又喺6個月之內，好啦，如果你感染咗又大過6個月啦，咁你就要睇下自己打咩針啦。我首先講，如果你一針都冇打過，咁其實你就係咪都要打翻一針噶啦？即係感染咗多過6個月，你就要打翻一針。如果你已經打過一針又感染多過6個月嘅話咧，咁你要睇翻你打第一針嘅時候嘅時間係幾時啦？如果嗰第一針已經係多過6個月嘅話咧，其實你係要打第二針嘅。但係如果嗰第一針係喺6個月之內咧，亦都係唔需要打嘅。 OK。 咁到第三針啦，即係譬如你假設已經打過2針，你又感染多過6個月，咁就要睇下你打緊嘅咩針。如果你係打緊科興嘅話咧，其實你就要補多一針，因為其實嗰個定義係要打3針。但如果你伏必泰嘅話咧，你就唔需要再去打啦。 OK， 好，這個清晰啦。咁另外都想問一下啲實際操作嘅問題。小朋友可能好多都冇手提電話嘅，咁而家係咪通常都係傾向佢哋用紙本啊？即係喺疫苗通實行之下。 我哋有几个方法嘅。第一个方法咧，用纸本啦，真系。咁我哋都意会到纸本其实都几唔方便嘅。咁另一个做法咧，就可以家长可以做 capture 啦，即系将呢一个 佢嘅二维码咧，就 cap 咗摆喺自己嘅相片簿入边，融入入去一啲指定处所嘅时候咧，就要开翻你个相片簿睇翻呢一个二维码，呢个亦都系个做法。第三个做法咧就系e健通啦。其实喺e健通入边咧，家长只要有佢自己个户口，佢中间有一个咧就系我的家庭成员嘅，其实佢只要将小朋友嗰个二维码或者佢嗰、那个即系疫苗嗰个记录咧，摆咗入去我的家庭成员呢一个度咧，佢都可以攞到佢嗰、那个疫苗嗰、那个证明嘅。而第四个做法咧，我哋而家做紧，咁我哋做到嘅时候，我哋就即时会公开即系公布话俾大家听噶啦。就喺我哋咧个安心出行嘅方程式入边咧，我哋都想加多一个好似伊健通嗰个我的家庭成员一样，咁就等家长咧可以摆翻佢哋自己细路仔嗰个疫苗嗰个记录喺个安心出行入边，咁所以一个 app 就可以睇得晒自己小朋友嗰、那个疫苗通行啦。咁希望呢一个咧，我哋可以尽快做到，就同大家公布嘅。 不过一般如果用纸本嘅二维码，系咪啲处所都比较难察觉？譬如个小朋友本身有红码啊、黄码嗰啲，系咪睇唔到嘅？ 其实唔会噶，因为咧佢个红码同埋黄码咧，就喺嗰个码背后，即系电脑喺背后会知道究竟系黄定系红嘅。所以有时咧，就算我哋用一个安心出行出去嘅时候，明明个画面系蓝码，即系佢哋未 update 自己嗰个 apps 嘅时候，明明个画面系蓝码，但系我哋喺啲指定住所嗰度一 scan 就话佢红码，就系咁嘅原因啦。咁所以就唔需要担心，因为纸本而睇唔到佢哋黄定红嘅。 只要一扫翻就睇得翻佢究竟系真实系咩颜色啦。咁好嗱，另外我见到有唔同嘅团体都对于今次个疫苗通行证嗰、那个年龄门槛系下降都有关注的，譬如见到儿童权利委员会都担心会不会小朋友会是因为未打针或者未打够针就被禁止去一些公共场所，影响到他们身心发展，提到譬如有些可能没得去图书馆，没得去体育馆，影响到他们部分的课外活动等等，怎么回应他们这些担忧和考虑呢？ 我哋都好明白佢哋嘅担心㗎。其实喺呢一个观点入面呢，我哋同相关嘅人士嘅諗法呢都系冇分别嘅。我哋都系觉得病童即系儿童啦，佢有佢哋自己嘅权益，佢有佢权益好健康咁样成长，好安全咁长大。咁喺呢个大前提之下，我哋可以点样提供最好嘅保护俾呢班小朋友呢？咁其实打疫苗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嚟㗎，系一个全方位嘅保护。咁希望佢哋打齐疫苗之后，佢哋自己本身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呢，他就可以去一些人多的地方，就算有感染呢，相对来讲他会变成一些危重啊或者死亡的个案就会小很多的机会了。所以平衡了个风险，究竟应该打定不打，又或者有些人会担心副作用等等呢，其实无论是专家或者 海外的一些文献都讲到呢，其实打针呢是利多于弊的。那你都不即其实个风险会令到个小朋友中了招之后有机会有思考症啊，又或者一些急性的败死脑炎等等呢，这些的机会即这些咁嘅风险实在太大了。所以我哋都觉得是应鼓励家长是带小朋友去打针的。咁而喺未打齐针之后，咁啲中间呢段时间是点算呢？咁中间段时间呢，其实都可以可能呢就要麻烦家长或者已经打足针嘅人士呢，就帮呢啲小朋友譬如去图书馆借书俾佢哋睇，而唔係带啲小朋友出去一啲人流嘅地方，增加佢哋感染嘅风险囉。 但图书馆就可以咁处理啦，举个例，譬如喺体育馆有啲课外活动嘅，咁冇得有人代替㗎喎呢啲。 是啊，其实体育馆呢都是一啲大是搞一啲集体嘅运动啦，俾成班小朋友或者成班嘅市民去做一啲运动嘅。咁相对人流都系多，同埋风险都系大嘅。咁即系如果家长真系想带小朋友啊，不如都出去睇唞下新鲜空气啊，跑啊等等呢，其实而家公园啊，又或者系啲海旁的地方，一些公即是一些公定公开一些户外的地方呢，其实都可以带小朋友出去的。不过都是那句啦，最紧要打疫苗，就算你带到去哪里都好呢，你增加他自身的保护能力呢是比较重要的。 同不同意有些团体或者家长说觉得今次做法等同是强迫他们带小朋友去打针，还有有些家长是担心其实他们过往都带过小朋友去打针，但有些比较大的反应，身体上面的反应，那他们有一个担忧是不是都合理呢？ 所有即係、就是、做所有嘅，無論係帶小朋友去打針啊、食藥啊、做所有事嘅擔憂咧，係可以好理解、可以好明白嘅。咁其實都想請家長唔好擔心啦。因為其實疫苗已經打咗，淨係香港都有1000多劑噶啦。咁喺海外界咪打咗10000多針噶啦。咁其實咧，相我哋睇法咁多個數據嚟講咧，都係非常之安全嘅。咁如果得家長就因為個別小朋友佢嘅反應好大咧，其實都可以帶去醫生度再去睇睇下佢個個別嘅情況係點，係咪真係再適合打定唔打嘅？不過一般嚟講咧，其實大部分小朋友咧都係好都係適合打針嘅。咁、 okay. 所以唔好等啦，即係而家疫情反覆同埋反彈得咁犀利嘅話咧，其實冇乜時間可以去糾纏究竟打定唔打。我哋希望最快可以俾到最好嘅保護小朋友嘅。 OK， 好啊，唔該曬李夏欣副局長。啱啱傾過係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醫生嘅，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關於疫苗通嘅年齡嗰個門檻去到5歲嘅嚟緊。另外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兒科醫生陳以成，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陳以成醫生，點睇呢個疫苗通行證降低年齡門檻呢個安排啊？ 呢一個安排咧，係我相信係政府一個措施，去幫助到啲細路仔咧，有快啲打到呢一個新冠疫苗，能夠可以有社區嘅免疫力。咁同埋咧，就等大家可以翻學同埋有集體活動之後咧，就冇咁容易感染到變種嘅病毒，新冠病毒一個咁樣嘅措施啦。咁呢個措施當然就係、是比較上係要執行起上嚟咧，就會令到啲家長或者係小朋友咧，係要有一個時間嘅趕迫喺度，因為如果係即係都係要去執行起上嚟咧，即係家長要帶到小朋友去打疫苗咧，咁要克服咗佢哋嘅一啲嘅疑慮，要清除咗佢哋一啲嘅或者誤解。咁咧就呢、這個，我相信政府咧一路去做好多呢啲嘅解説咧，就會係即係要做多啲啦。同埋醫護人員，我哋一齊嘅要去喺即係呢個層面咧，都去一齊去努力咧。 Okay. 先會做得順暢、 即係你覺得呢個安排今次係對於鼓勵啲家長帶小朋友去打針嗰個嘅幫助有幾大啦？同埋而家你接觸到一啲家長啦，你自己喺前線見到唔少家長同埋小朋友，佢哋對於打針嘅反應係點？ 咁都有有一啲嘅家長咧，都係好自動自覺咧，就會帶啲小朋友嚟打針噶啦。咁事實上咧，私家診所只係有科興嘅疫苗嘅啫，咁咧就係、是都見到有啲係幾個月大、1歲大或者係歲幾大嘅小朋友係嚟到診所打針都係有嘅，但係當然咧個別診所啲係有自己嘅經驗，就唔能夠睇到全面嗰、那個成個形態係點啦。咁、但係我又會覺得咧，就即係。有啲家長都係會嚟到去擔心同埋去問咁即係嗰個疫苗嘅情況係點？咁我哋咧都係會要去解釋噶啦。譬如就係我哋會睇到咧，基本上由1987年開始咧，全香港所有嘅 B B 一出世咧都已經打乙型肝炎預防針，都係一個滅活嘅平台嚟嘅。咁所以。即係呢個滅活平台嘅預防疫苗，亦都唔係話新嘅。咁大家都係有咁個經驗，都係見到係冇咩大嘅副作用嘅喎。咁而亦都好多 B B， 即係差唔多99.5% 咧嘅 B B 咧，都係去咗第2、4、6個月咧，都係去打呢個混合針。混合針亦都係呢一個滅活嘅平台，亦都係大家一路打咧就冇疑慮嘅。咁我諗即係都係希望咧能夠以科學嘅數據咧，去咁樣去說服到啲家長，其實呢一個滅活嘅平台咧，其實亦都係大家應該係冇咁即係擔心，都係即係都打開嘅咁嘅技術嘅咁。

曾經瀏覽本地或者非本地網站的一些本地消費者，了解他們譬如一些用一些嘅網上購物的一些習慣，他們對於一些智能人工智能方面嗰啲啊，或者個人資料方面嘅一啲嘅睇法，同時都問到一啲商家喺應用人工智能方面嗰個情況嘅咁。嗱，詳情係點咧？或者你自己係即係網上面購物嘅時候，會唔會都有留意到一啲人工智能用嘅時候嗰個嘅情況係點咧？你又對於佢哋滿唔滿意啊，或者成個效率又點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電話旁邊有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嘅，有消委會主席陳錦榮，早晨。 啊，先生早晨。 早晨，陈锦荣。今次你哋咧消委会就发布呢一个报告，就叫做《道德与信心共融，促进电子商务人工智能发展》嘅咁。可唔可以先讲下你哋呢一个嘅研究嘅目的系啲咩？系咪都发现到可能喺一啲商户用一啲人工智能嘅时候，可能会出现一啲问题咧？ 正如你所讲啦，我哋个目的当然喺呢度系会探讨下依家现时人工智能嘅使用嘅情况啦，潜在嘅风险啦，对啲消费者了解呢个人工智能嘅依家嘅情况啦，同埋倡议一个好嘅负责任同埋符合道德嘅人工智能嘅用法，咁所以咧就叫做道德与信心嘅共融。 嗯，在你哋嘅报告嗰度有冇都留意到人工智能，譬如喺啲零售业应用嘅时候，可能会出现啲咩问题，或者你哋会觉得有啲隐忧嘅咁，或者过往有冇一啲嘅例子都可以同大家提下？ 可以啊，当然最主要咧就系、是、如果讲到人工智能咧，第一样嘢come to my mind 咧就系、是、嗰、那个数据嘅收集啦，因为经过人工智能嘅方法咧，有好多电购嘅情况咧，好多消费者咧为咗要完成嗰个交易咧，好可能咧不知不觉地咧系提供咗佢自己嘅数据俾啲电商嘅，咁呢啲数据咧系咪佢知情下提供咧？提供之後個數據嘅用法啊，保存嘅時間啊，點樣有冇一個限制啊？等等呢啲咧，佢都可能冇認知到嘅。咁呢個係我哋呢個 report 咧，希望可以帶到出嚟嘅一個reminder 啦，俾啲消費者。 Okay. 嗯，我都想即係想俾啲聽眾，因為唔係個個有網上購物啦，或者就算網上購物都未必係有接觸到呢一啲人工智能嘅。我見你哋嘅報告入邊咧提到話，應該係可能涉及到一啲外國嘅例子啊，收集人工智能可能收集咗某一啲數據之後，造成嘅結果可能係我見到你哋結論話係損害一啲較年長嘅用戶利益嘅，損害啲消費者嘅選擇等等嘅咁。有啲咩可能喺收集完數據之後而導致呢啲咁嘅結果咧？係過往有啲乜嘢嘅例子係咁樣？ 喺2020年咧，一間公司叫 Tinder Plus 啦，咁佢喺佢自己收集咗個數據之後咧，佢就做咗一個比較一個推斷出嚟咧，年長嘅人咧，佢哋就推斷可以用呢個價錢嘅，咁啊推斷咗一個recommended price 俾年長嘅用戶群啊，咁呢個咧其實同佢其他年齡群組嘅推介咧不一樣嘅，咁呢個就會造成一個不公平嘅一個情況啦，呢個係一個例子啦。喺2021年咧 ，Google 咧本身亦係俾有關當局咧北歐歐盟嘅有關當局咧係睇到佢自己個 search engine 啊，佢個搜索引擎裏邊咧係將自己個購物嘅比較服務咧，係凌駕於其他可以提供嘅比較服務咧，嚟到披露出嚟嘅。咁呢個亦係對消費者嚟講咧，係造成一個distort 咗嚇偏妥咗嘅一個景象出嚟啦。亦係。同年間咧，喺呢個美國私隱信息中心咧，亦係將 Airbnb 裏邊咧搜尋到，佢發覺咧好多搜尋咗嗰、那個搜尋咗嗰啲數據咧，其實係講嗰啲信息出去咧，係好偏妥嘅。對於嗰個用家咧，如果淨係聽咗佢嗰個信息嘅話咧，就其實對整個市場嗰個瞭解咧係唔一樣嘅，唔反映到成個市場嗰個情況出嚟嘅，亦係造成咗一個假象出嚟啦。呢啲等等嘅例子咧，都係睇到我哋有啲商家咧，有啲電子嘅商家咧。 利用咗一啲人工智能出嚟嘅嘅 resource 啦嘅結果咧，係將佢哋想講嘅信息咧係講咗俾用户聽，但係呢啲信息未必係一定係真實嘅信息咯。 嗯，或者可能對消費者反而有損失啦，或者損 係啊係。仲有一個咧，就係我哋國內咧，亦係有一個例子咧，就係滴滴啦嚇，滴滴公司咧，佢係一個公交提供公交工具嘅公司啦。咁但係佢收集數據嗰時候，佢收集咗好多用户嘅人面嘅識別嘅數據，咁呢啲同佢嗰個做嘅生意咧係風馬牛牛不相及嘅，咁呢啲亦係我哋有關注到啦。 OK， 頭先提到一啲唔同嘅一啲大嘅網站啦，或者公司出現嘅情況啦，但係講翻你哋今次呢一個研究，或者你哋做咗一個嘅網上調查噶嘛，其實訪問咗幾多人，主要係問到啲乜嘢，又有啲乜嘢嘅重點係發現到嘅咧？ 我哋喺今次咧嗰、那個做嗰個調查咧，其實我哋分開兩個三個層面去做啦。第一個咧就係、是、我哋做咗一個問卷調查嘅，就係、是、向1219個消費者咧做咗一個問卷調查啦，同埋審視咗咧最近幾年咧啲投訴個案嘅，呢個係第一個方面啦。第二個方面咧，我哋亦係同咗訪談咗咧19個電商嘅管理層啊，或者係技術供應商嘅管理層咧，係了解一下咧，佢哋對於智能人工智能點樣用法啦，依家係用嘅情況係點樣樣啊，亦係作出一個深入嘅了解啦。同時期咧，我哋亦係檢視咗咧112間咧非本地或者本地嘅網店咧嘅私隱政策啦，咁啊嚟到睇睇嗰個私隱嗰、那個佢哋披露嗰、那個。情況咧係點樣樣啦？亦係試過用10間咧網店嘅產品推廣啊，或者係聊天機械人嘅功能咧，亦係試過呢個經驗，知道佢哋嗰個過程係點樣做法嘅。 OK， 我哋逐樣講，不如先講下網上調查嗰度，頭先話問咗1200多個嘅市民啦，咁我見其中一個你哋發現到嘅點咧，就係話有75%嘅受訪者咧都係唔熟悉人工智能嘅，咁點睇呢個情況咧？但同時又話佢哋都好相當活躍喺網購方面嘅，咁點睇呢個情況咧？佢哋好活躍網購，但係對於人工智能又唔係好熟悉，可能會出現啲咩問題咧？又 我哋喺呢個消費者嗰個調查裏邊咧，發覺咧大概嗰、那個用唔同功能咧，嗰個數量咧係唔同嘅。大部分咧， 即唔同功能嘅人工智能都係分好多種嘅，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啦，冇錯啦。人工智能通常嚟講，你見到喺網上電網嘅世界裏邊咧，好高好經常見到嘅咧，就係聊天機械人啦，AR 啦，呢啲都係比較常用，商品推薦啦，呢啲都係比較常見嘅人工智能嘅工具啦。咁每一個受訪者咧，我哋發覺咧，用呢個唔同嘅人工智能嘅功能咧都唔同嘅，可以講話如果講話 AR 啦，即係叫擴增實境咧，就比較少啲嘅，係38%係用嘅，最多人用咧就係嗰個商品推薦咧，都有70%受訪者咧係有用到呢個功能嘅，咁而呢個 chatbot 啦嚇叫做聊天機械人咧都多人用。但是那個反應呢那個觀感呢就不是那麼好， 即是用得多又不代表個滿意度高，是不是這樣？ 是啦，沒錯啦。 有沒有分析到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背後的原因呢，就是很多時候很多反應出來呢都是說那個 chatbot 呢他們反應是很慢啦，同埋問的問題呢有時候是未必是答到那個消費者的問題啦，問非所答啦。咁而我們都同樣地呢是訪問過一些商家的。咁啲商家呢其實 因為即係如果你兩邊去夾咧，你就會覺得啊都唔出奇。因為依家香港嘅電商咧，好多時候睇人工智能咧都係初步嘅發展啦。佢哋當人工智能咧係為一個減低成本嘅辦法 ，rather than 係一個去推銷主力推銷嘅用途啦。咁所以嗰個 sophistication 啊，嗰個發展那個程度咧，係未去到嗰個水平咯。 即係可能嗰個人工智能個技術未去到好前，咁啊令到市民啊基本上都覺得個人工智能未必好對應到佢哋一啲嘅查詢啦。頭先講到一啲準確度嘅問題啦，咁會唔會另外就係有啲受訪者都提到佢哋對於人工智能一啲嘅憂慮嘅？ 有嘅憂慮咧就係、是、如果佢哋意識到嗰批咧。就會覺得啲數據個點樣處理嘅披露啊，同埋有關嘅 security 啦，有關安全性啊，個數據嘅安全性點樣處理咧，係不夠嘅。但係亦有亦有好大批消費者咧，就冇留意到啲數據點樣，即係呢啲咁樣嘅有關嘅資料點樣處理咧，反為係冇留意到。好多時候咧，為咗方便盡快去完成嗰個佢嘅購物嘅旅程咧，佢就好多時候冇睇清楚個內容咧，佢都同意咗嗰個電商所 offer 嘅私隱度啊、數據點樣處理啊等等，佢哋都冇睇個內容，都已經同意咗。亦有一大批消費者係咁嘅。 嗯，私隱嗰個我轉頭先講，因為我見到你哋個調查度咧就話啊，74%嘅受訪者就係擔心網店咧收集過多個人資料，有72%就話擔心一旦人工智能算法出錯，冇人為問題負責，我都幾多喎？點解會咁多人擔心嗰個人工智能計錯咁就冇人負責呢個問題嘅？係咪出現過啲咩情況呢？ 因為人工智能咧，另外一個好大嘅用途咧，就係、是、利用一啲 algorithm 啦，利用一啲運算法咧，收集咗嘅數據咧，經過呢啲運算法做出嚟嘅結果咧，就用呢啲結果咧嚟到反映俾個市場聽，或者個銷嗰、那個customer 聽咧，話啊邊種 product 係啱邊啲群組啊咁樣嘅。咁但係嗰個運算法究竟係用乜嘢程式啊？用乜嘢嘅理論嚟到做出嚟嘅話咧，就好多時候咧就冇好詳細地交代嘅，咁、 okay. 變咗咧就即係當多啲人講話唔係好清晰，唔係好了解嘅 algorithm 或者嗰個 resource 係點樣根據乜嘢推算出嚟嘅話咧，呢、這個就係會反映咗出嚟啦。 另外頭先就提到話會唔會睇一啲私隱政策啊，留意成個私隱政策啊咁。我見到你哋就話有60%嘅受訪者喺網購嘅時候就從來都唔睇一啲網店嘅私隱政策，甚至唔知道乜嘢係私隱政策嚟嘅。你哋點睇呢一個嘅結果咧？係咪都算係比較多人唔清楚或者唔睇啊？ 是啊是啊，我哋都好关注呢样嘢，呢个唔系一个理想嘅做法啦，因为呢个就正正系带咗将来咧会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出现啦。当即系其实我哋最主要咧就话，如果你提供你个数据咧，我哋希望咧消费者咧系在知情下嚟到提供佢嗰个数据嘅，佢自己有选择权。提唔提供咧，或者根据有关已经披露咗嗰个方法咧，佢哋自己可以做一个判断啊嘛。但系如果连提出嚟個數據，個數據係點樣會被利用嘅，或者係會保存幾耐嘅，或者個商户有冇權去轉移呢啲數據俾其他人用嘅？咁呢啲等等有關嘅決定咧，佢係需要知道先至提供嘅。呢個係我哋希望可以達到噶啦。 但從個商家嘅角度，我就提供咗啦。不過你啲讀者或者消費者唔睇啫，咁唔關個商家事係咪咧？ 可以咁講，但係呢個就係從數據嗰方面啦。咁商家自己本身呢，亦係我哋希望呢係俾一個比較方便用家、方便呢、這個消費者呢可以做決定啊嘅清晰嘅方法嘅。我哋都係覺得呢，有陣時候呢，依家嗰啲商户呢嗰啲信息咧係唔夠清晰啦，同埋有陣 時候咧係太長咧，令至到啲消費者咧係唔冇咁嘅耐性去全部睇曬先至做一個決定咁樣咯。 可能大家都有呢啲經驗，即係喺網購或者等等咧，都有啲私隱政策嗰啲嘅即係出咗嚟嘅。咁但係都比較長一啲。咁今次調查度咧都話睇到有68%嘅受訪市民認為一啲網店嘅私隱政策內容累贅冗長，就話30%就認為一啲詞彙都係深奧難明嘅咁。其中咧另外一個嘅心態就話啊，認為網店咧無論如何咧都係可以喺網絡上面收集到個人資料噶啦咁，有啲咁嘅諗法嘅咁。咁仲可以點樣改善呢？係咪商家就係將呢啲比較深嘅內容或者私隱政策可以簡化到呢？但係因為好多都涉及一啲法律上面嘅說法啦，或者語言，係咪可以咁簡化到令到每一個消費者都去願意去睇呢？ 我相信可以從兩方面去考慮啦。第一方面咧就係從教育嗰方面啦，電子工、電商啊、人工智能啊呢啲咁樣嘅存在咧，已經係勢不可擋噶啦。咁我哋係應該係盡力咧去教育所有嘅持份者啦，包括係消費者啊，包括係商户啊，希望當呢個人工智能嘅技術啦，同埋嘅用途咧，係慢慢趨成熟化嗰陣時候咧，所有持份者咧對呢、這個概念咧都會比較熟悉啲啦。而因為熟悉嘅程度高咗啦，咁所以嗰啲需要展述嘅私隱嘅策略啊、數據嘅處理啊等等咧，都可以簡化，而令至到所有持份者都明白嘅。咁呢個係希望兩方面一起去做咯。 嗱，各位觀眾聽眾有冇試過喺網購嘅時候都遇到呢啲用人工智能嘅經驗咧？提到頭先，譬如一啲嘅聊天機械人啊、啲產品推薦啊等等，講下你嘅經驗啊。1872311 1872311。嗱，今次頭先都話研究，除咗話問到一啲普通市民之外咧，都問到一啲本地同埋檢視到一啲本地同埋非本地網店嗰個嘅私隱政策嘅，佢哋通常收集嘅數據係啲咩㗎？又係唔係合適嘅數據咧？收集嗰啲？ 我哋头先都讲咗啦，访问咗112间啦，咁其实90%咧，喺佢哋个网店咧都有披露到咧，佢哋收集数据嘅方法嘅，目的啦，同埋收集咗之后咧，嗰啲种类咧系点样用法啦，但系只有6间咧系披露出嚟咧，就系话佢哋呢啲数据咧系为咗训练人工智能啊，同埋呢个机器学习嘅，咁其他绝大部分咧就冇披露到收集咗之后咧系将会点样用法啊，或者可唔可以转移啊，咁呢啲咧就冇披露到出嚟噶啦，咁我哋希望呢个可以优化啦，亦系6-10% 嘅收集到嘅唔同嘅数据啦，讲啲数据咧系其实同嗰啲交易咧系绝对冇直接關聯嘅，譬如佢哋收集啲數據咧，係包括咗啲就業狀況啊、婚姻狀況啊、收入啊、學歷啊等等呢啲咧，我哋覺得有陣時候呢啲咁樣嘅數據嘅背景啊，同埋個 nature 咧，同埋嗰個交易咧，根本係冇相連嘅，唔需相關嘅。咁做乜嘢要收集呢啲數據咧？咁其實呢啲都係我哋睇到有需要商榷嘅餘地咯。 但唔交，譬如頭先提到呢啲唔關事嘅，譬如婚姻啊、一啲就業嘅資料等等，佢唔提供呢啲資料，係咪可以照做嗰個網購嘅？即係照進行嗰個網購過程嘅？ 個別情況，所以即係其實呢、這個亦係商户咧，我哋俾商户嘅一啲呢、這個customer 嘅 charter 啦，希望佢哋即係會如果收集嗰啲數據咧，嗰啲數據係愛嚟正當用途啊，需要用啊，咁先至去收集咯。 嗯，整體有冇研究埋啲網店啊？收集完呢啲數據，佢哋點樣處理啊？會唔會喺一定時間內會銷毀佢啊？等等。 呢、這個就係每一間公司唔同，咁亦係喺個網站咧係冇做出嚟嘅披露咧，係點樣處理嘅？好多都係咁變咗喺有啲我哋19间嗰啲咧有得有啲咧就會有提供，有啲咧就冇提供。咁如果你就咁喺個網站咧，大部分咧都唔會自動披露出嚟點樣做法嘅。咁呢個我哋希望將來嘅有關嘅 部門啦、啊，有關嘅監控者咧，係、可以有一啲法規出嚟，可以規管呢樣嘢咯。 嗯，頭先同我話啊，同十幾間一啲嘅商户都有做過訪談啦，佢哋有冇表達啲咩？譬如喺即係香港要用人工智能嘅一啲難處有冇提到啦？或者政府支援方面有冇講到咧？ 有嘅，佢哋大部分都係有提有談及到咧，香港咧人工智能咧都仲係一個好早期嘅發展嘅階段啦。喺人才嗰方面咧，香港嘅市場咧，好似其他行業咁咧，人才係缺乏嘅。同埋喺人工智能嘅發展咧，佢哋都有提到，依家政府咧好多都話會扶持科技發展啦，但係喺人工智能嗰方面咧，佢哋就覺得咧資金咧係不足啊，同埋呢個點樣去融資嚟到發展呢樣嘢咧？喺香港嘅市場咧，都係唔係咁理想嘅。 嗯，就住人工智能，你自己覺得即係香港一路發展落去咧，有冇一啲足夠嘅監管嘅制度喺香港嘅？而家有冇即係個監管係如何啦？有冇需要喺其他地方都可以借用某一啲嘅做法去參考啊、借鏡等等咧？ 簡單啲講咧，香港依家現時咧，監管依個人工智能嘅法規法律咧係未有嘅。咁但係咧，呢個指引咧喺唔同嘅領域咧係有指引嘅。譬如話喺證監會啊，金管局啊，嗰個領域咧係有一啲指引出嚟咧，係提供即係最佳嘅用途嘅方法咧，係關於人工智能嘅。但係喺其他國家咧，唔同嘅國家，譬如話歐盟啊，嗰啲咧，佢哋係比較行先咗好多步嘅。對於數據嘅私隱監管啊，收集嘅數據嘅用途啊等等咧，都比香港咧係行早好多步。我哋係可以借鏡其他嗰啲地方咧係有關嘅法律嘅。 半分鐘到啫，即係你哋譬如消委會都係咪覺得可以制定一啲相關嘅法例去做監管多啲商用人工智能？ 我相信朝住依個人工智能將來會更加廣泛地利用嘅話咧，依個差唔多係可以講話避免唔到嘅。 嗯 ，OK， 好啊，唔该晒陈锦荣，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陈锦荣咧就系消委会主席，讲到咧佢哋有一个嘅研究啊，就针对一啲人工智能喺香港电子商务上面嘅应用嘅。讲下你嘅睇法，譬如你网购嘅时候会唔会都有时遇到一啲人工智能咧？譬如头先提到一啲聊天机械人啊，啲产品推荐啊等等。讲下你嘅睇法。172 卫生局寻日公布疫苗通行证适用年龄将会下调至到五岁，分两个阶段推行。本月30号实施嘅首阶段，要求5至11岁嘅儿童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11月30号起就需要打至少两针。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话：，儿童有权健康成长，希望可以透过诱导方式确保相关权利。儿童权利委员会执行干事黄慧玉就忧虑，有小朋友会被家长收起唔外出，建议要进一步加强解说。呢一个系明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就提到，目前由香港特区到深圳之前，必须透过摇号获取深圳的健康驿站检疫名额。根据健康驿站网上预约系统显示，有关的名额将会由现在的每日2000个减到来星期日，即是11号的1500个，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即是12和13号，更进一步减到1000个。立法会议员王国更加透露，提供俾八类人士因恤申请嘅人民关怀通关名额，近期只系接受其中三类通关嘅申请。文汇报报道， 信报报道，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接受信报专访。咁佢话分析过去几个星期确诊升势已经有放缓，可能俾多3至10日就平顶。他透露，今年初决定容许5至11岁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因为想等埋伏必泰而迟了。他坦言，如果能够更早让儿童打科兴，第五波疫情期间的儿童重症个案或者可以减少，就此同市民道歉。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英国白金汉宫宣布，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享年96岁。白金汉宫今朝早喺一项声明中话，女王喺英国时间9月8号下昼喺巴尔莫勒尔安详去世。随住在位70年嘅英女王去世，佢嘅长子查理斯自动成为新国王。虽然加冕礼可能几个月都唔会举行，白金汉宫声明话，查理斯同埋夫人卡米拉星期四晚将会逗留喺苏格兰巴尔莫勒尔 第二日才返回伦敦。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世贸平安达神道房协地盘一个天性突然倒塌，击中货柜办公室，酿成三死六伤。各个公务部门已经巡查辖下31个涉地盘天性的公务工程。警方东九龙总区重案组昨日亦都联同劳工处到地盘调查搜证，会调查事故是否涉及刑事成分，并且已经向10多人录取口供，现阶段未能够判断意外有冇可疑。经济日报报道。 《東方日報》的報導就提到，涉及今次事故的安達臣道地盤承建商精進建築有限公司是政府工程的主要承建商之一，精進屢有違規的前科。勞工處資料顯示，過去2年該公司有7次違反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而被定罪的記錄。發展局昨晚下令暫停精進建築對所有公務工程類別的投標資格，直至到明年的12月31日，並且會因應秀茂坪事故的調查結果，按需要採取進一步的規管行動，包括延長暫停投標期，甚至從公務工程認可名單內除名。《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话，疫情持续反弹，政府宣布将疫苗通行证的使用年龄下降至5岁，要求5至11岁儿童需要在11月底之前打齐2针，否则无法进入指定处所。社评话，为了子女健康，家长不应该再纠结于一些疫苗的不实传言，而是相信科学，尽快带子女打针。仍然坚持己见的话，一旦子女是感染而患有重症甚至离世，就会悔之已晚。星岛日报社论。 信报社评话，新冠疫情延续近3年，经济活动停滞不前，商界越来越焦躁不安。特区政府虽然多番强调争取通关是首要任务，事实只是指纹楼梯响。社评话，对香港呢个开放型经济而言，成功之道系左右逢源，门迎东西南北客，广纳四方八面才。继续自闭嘅话，谷底经济难以复苏，失血不止。信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话，安达臣道地盘冧天秤，摧毁多个家庭，夺去年轻嘅性命。特首李家超强调，必定会彻查肇祸嘅原因。但是两名年轻死者刚刚踏足社会，还未及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再多的事后补救亦不可能起死回生。政论说，如果港府是真正重视工业安全，如果劳工处有做好监管的责任，那夺命工业意外又怎会层出不穷。东方日报政论。 明报社评，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是国家14/5规划为香港度身订造的8大定位之一。社评指，香港文化政策落后，错过太多的机遇。大湾区市场为壮大本港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港府需要做好顶层设计，以强而有力的文化资助政策结合商界力量，发挥本港独特地位的优势，从后超赶。明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东区走廊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太古城对出。重复多次，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嘅快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太古城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车龙排到曾大屋对开，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过咗电话机流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咧，亦都系多车，龙尾就排到启福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就繁忙噶，车龙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 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沙田乡事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大涌桥路。重复多次咧，就系沙田乡事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大涌桥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年一度中秋节又到啦， 开心日报彪爷。 一年容易有中秋，但是想重拾细个过中秋节的快乐就太难了。以前一班中学同学会找个月饼罐点几支蜡烛在沙滩那里，由上月变做上日出。其实大家都知道醉翁之意不在月光，而是在相处的时光。 花好月圆，香港电台第一台，祝大家有个温暖开心的中秋节。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傾到咧，有關於咧係疫苗通行證嘅年齡門檻咧下降咧去到五歲啊，就話分兩個階段去推行嘅。今個月30號實施首階段，要求5至11歲小朋友咧係要接種至少一劑嘅新冠疫苗，去到11月30號起就要打至少兩針嘅。點睇呢個情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咧，而家咧，如果你經深圳灣口岸咧，係由香港咧入境深圳嘅人士咧，就要先喺網上面預約健康疫站，咁啊要完成咗七日嘅強制檢疫嘅咁。嗱，疫站嘅名額咧，其實喺七月之前咧都係每日大約1300个左右嘅，咁及後咧就增加到去2000个。不過咧有報道咧就發現到咧近日呢一啲嘅健康疫站嘅名額咧就開始減少，話去到咧禮拜六啊就會減到1800个，去到禮拜日啊再減，去到嚟緊嘅禮拜一咧就係話減到1000个，咁如果同原本2000个比，即係都減咗成半嘅咯。咁當中嘅原因係啲乜嘢，又有啲咩嘅影響咧？電話旁邊有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早晨。 系早晨，老文。 早晨，王国。头先我提到，系咪话原本2000个呢啲深圳健康疫站嘅名额，就你都留意到话有减少嘅情况，系点解嘅咧？又 系啊，因为我哋工联会内地中心咧，有而家每个月都要接受到咧300至400个求助个案嘅。咁我哋睇到嘅情况就系因为深圳近期咧嗰个疫情有升温，咁香港咧疫情都有升温，都每日都有成万宗咧。我哋估計咧就係內地係加強咗個防控嘅措施嘅安排，我覺得呢個就係一種臨時嘅安排，因為內地嘅政策咧就是、要精准防控、全面清零嘅，咁咧就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短期嘅措施，因為我哋都會同埋另一方面，我哋都會收到咧就是、人民關懷嘅一個八類嘅人士裏面咧，佢而家都係淨係會優先做一個三類緊急需要嘅，就係、是、即係親屬。近期病危或者去世，唔係需要參加法庭開庭人員同埋參加重要考試呢三類嘅人嘅。至於其他照顧嗰啲嘅，譬如70岁以上嘅長者或者14岁以下嘅 再講冇監護人嘅細路仔啊，或者孕婦呢啲咧，可能都係暫停咗嘅。呢個咧都係我哋估計都係內地咧，因為嗰個疫情升温一個嘅防控嘅臨時安排措施咯。 OK， 嗱，人民關懷嗰、那個通關名額嗰個稍後講啦。但係而家本身要透過健康疫站呢一個方式係上內地嘅人嗰個需求大唔大咧？係咪已經過咗之前嗰個高峰位㗎啦？ 係啊，我覺得主要兩個方面嘅。一個咧就係以前嗰種嘅疫站咧、那個方式咧，就係鬥快去撳嘅，所以我哋嗰陣時都收到好多個案，你明？一鬥快撳嘅話咧，好多都撳唔到嘅，可能要搶嘅話咧，一個月咧都搶唔到嗰個嘅名額。咁我哋爭取之後咧，改為抽籤，咁好多都會反映咧，抽籤嘅話咧，可能十次八次咧，基本都抽到，就呢個就係相對嚟講係比較公平好多。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因為之前有唔少咧。是一个急需的时候呢，一个就通过那个的增加那个名额啦，另一个就是人民关怀里面呢都处理了啲紧急需要的要返内地的香港人的。另一方面就是那个时候呢还有几千名呢就是我哋香港去报考咗内地大学要返去赶住九月开学嗰批呢，因为之前都处理咗之后呢应该是讲就冇以前咁紧张，但是呢、okay.其实香港的内地很紧密的，你都看到呢，虽然是没有以前的每日可能萬几二萬个去排队，但现在都有四五千的排队的，都有一个一定的需要的。 我看到报道有些阵营都说，譬如13号有六千人报名，但是六千几人报名，但名额只有一千个啦。虽然你刚才都提到说相信是跟疫情升温有关系啦，深圳各方面也都提到说是一个短期的做法来的应该是。但是这段时间首先不知道短期是维持几耐啦，这个减名额的做法同埋对一些的市民的影响是什么，有没有收到一些求助呢？ 哎呀，我哋都会收到啲求助，有咁样嘅需要。我觉得点样讲短期呢，如果我哋睇到以前深圳嗰个防控嗰个嘅经验呢，因为内地呢係揸得好严嘅，应该係讲应该短时间里面呢就会全面清零之后呢，会唔会再会恢复呢？我哋相信内地嗰个嘅防控措施缓和之后呢，应该会逐步恢复返嗰个嘅正常。另一方面就係、是、我哋都接受到每个月都有好多求助个案呢，实际都反映就香港同内地系一个密切的关系。就算二千个，其实嗰个名额都唔足以呢去满足我哋讲我哋香港人翻内地嗰个嘅需要。同埋我哋而家香港接触好多嘅市民呢，十个九个呢都希望系尽快通关。呢个嘅需求都系好庞大嘅。不过就话，因为疫情系爆发咗之后呢，有多准备翻去，但系冇急需嘅话呢，可能都要等一等，因为。就算而家翻去內地713都好啦，一內地都廣東省咧有啲疫情升温之後咧，仲有多地方嘅防控措施嘅，都引起好不便嘅。所以如果唔係真係好迫切、好緊急需要咧，我估呢啲嘅需求嘅需要咧。暫時停一停咯。 OK， 頭先另外提到就係人民關懷通道嘅名額有八類，原本有八類嘅特殊人士因素咧就可以即係透過呢個名額申請嘅。而家你頭先就提到話得翻三類咁，但好似係咪話見到個網站仍然係可以有八個選項啊？咁究竟係可以八類人都得啊，定係實際上只係得三類人可以係用嘅啫？而家 因為我哋都接受啲求助嘅時候咧，我哋理解咧，可能佢一暫時處理咧。第三類緊急嘅，即係頭先我講嗰啲，即係話譬如即係親屬有啲近期病啊，或者去世啊，或者要上庭啊，類似啲人咧緊急嘅。至於其他啲叫照顧性質，譬如啲長者啊、細路仔、孕婦呢啲咧，我估呢一個咧就係佢係暫停咗嗰個嘅安排。我覺得應該我估計啦，應該講疫情如果控制咗之後咧，放寬咗之後咧。应该会逐步恢复翻正常。 影响大唔大呢？有五类，头先提到，譬如70岁或者以上长者、14岁以下在港冇监护人嘅儿童、一啲孕妇啊、陪护者等等，都未能够透过呢一个通关名额、人民关怀通关名额上到去，影响大唔大呢、這个？ 我觉得会有一个一定有一个嘅影响嘅。不过我哋都讲话，如果防控嘅措施嘅时候咧，我哋都希望咧安排啲要优先次序。我哋都睇到咧，佢会将。最急需迫切嗰啲咧，都放喺前面咧。我覺得呢個都係可以去理解嘅。另一方面就我哋都收到啲特殊個案咧，我哋都通過我哋都反映之後咧，佢都酌情去處理嘅。 就算而家譬如減咗名額啦，見到健康疫站嗰個預約系統都話，啲旅客入境之後咧，會係轉運到周邊嘅地方進行隔離，即係唔係喺即係個健康疫站唔再喺深圳，係咪咁嘅意思啊？ 其實應該講就係內地嗰個嘅防控措施加緊咗之後咧，其實可能嗰種叫比較地嗰、那個地方比較緊張啊，可能要分流到咧其他嗰個嘅地方，所以呢一個咧。都是我哋點解講？我哋要爭取香港可以叫逆向隔離咧，就係、深圳嗰個嘅健康疫站嘅措施點都係有限嘅。如果深圳都出現咗疫情升温嘅時候咧，咁佢都要安排佢哋嗰個去做啲隔離安排，或者會影響到嗰個名額咯。 我想知係而家會係轉到去邊啲周邊城市度做隔離啊？如果唔係喺深圳做？ 佢要睇好多地方噶。如果你喺東莞啊或其他嘅時候咧，佢咪喺關口咧就直接車去東莞啊其他啲嘅地方啦，就唔喺深圳咯。 OK OK。頭先提到逆向隔離啦，咁其實早前政府亦都向內地提出咗呢一個建議，亦都話係獲得支持啦。咁你希望嗰、那個進展係點樣咧？或者有咗呢個逆向隔離之後，係咪即係話內地健康疫站呢一個措施係可以停咗佢，或者嗰個名額上面係減少咧？ 我咧其實應該我哋要香港咧係好市民都講話要急需佢通關，揾呢個係好龐大嘅需要嘅，所以點樣滿足呢個時候咧？我覺得而家係深圳或者香港疫情嘅升温之後咧，呢啲係臨時安排嚟嘅。將來放寬咗之後咧，我哋有冇咁多嘅隔離嘅措施咧？揾特淨係呢個時候咧，就需要政府同內地溝通裡面咧，可唔可以利用我哋香港嘅現有嘅措施去做一個逆向嘅隔離？到將來如果名額由2000增加到3000、4000、5000，咁嘅時候咧就可以滿足到呢啲嘅安排啦。因為以前嚟講，每日需要來往香港同深圳咧，每日大概都要三四萬人嘅。其實呢個需要係好龐大嘅，所以我咧亦都要特區政府都要準備一下。如果疫情受控咗之後，我哋講過加快同內地通關嘅時候咧，都要做足呢啲嘅硬件嘅配套嘅安排咯。冇到時候咧就立刻抱佛腳咯。 明白。所以頭先我就話，即係逆向隔離，如果真係落實咗之後，仲需唔需要健康疫站咧？定係完全取消佢咧？根本 或者呢個都雙向嘅，一內地有內健康疫站啊，或者香港有香港嘅健康疫站啊嘛。我哋即係到時候咧係選擇啫。你喺香港做隔離之後咧，就翻去上去，或者係翻去上去做隔離。我覺得呢個都係。其實多啲係有個好處嘅，其實另一方面就係疫情裏面唔知幾時爆發到，或者會唔會要惡化嘅時候咧，可能香港譬如我哋疫站嘅時候，到時候我哋香港需要急需嘅時候咧，可能要改變為隔離中心嘅話，可能冇地方嘅咯，所以揾呢個咧都係要多手準備會更加好啲咯。 暫時你估計喺兩地嘅疫情而家咁樣之下啦，逆向隔離幾時可以係落實到，或者有啲咩細節你覺得要留意咧？ 我覺得會希望係盡快一個方面嘅反應咧，都希望能夠盡快去通關。如果要想盡快通關咧，一定要有個措施嘅配套。另外一方面，我希望咧就係、我哋同內地裏面咧要做達到嘅共識，就嗰、是、個疫站嘅譬如管理啊，同埋咧嗰個嘅檢疫嘅標準啊，要統一咯，就避免譬如話我哋講話檢測嗰、那個。阳性嗰个标准，如果我哋香港同内地唔同嘅标准嘅话咧，因为我哋中港运分之间都要得反映个问题嘅。譬如香港检测合格上去咧，系变成阳性要隔离嘅话，呢、这个会引起好大嘅不便咯。所以呢个就系都要做足一个两方面都要有共识接受一个标准。 OK， 好，唔该晒黄国，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黄国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讲到翻上去由香港啦，翻去深圳啦，要预约健康疫站嘅，咁就话名额咧近日发现到咧，由原本2000个咧系减到去话下个礼拜一咧就系得1000个啫，会唔会都影响到一啲要去内地嘅人士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18723111。另外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渣打香港马拉松啊。見到田徑總會方面咧，就話係正式向政府申請咗，就話想喺11月20日舉行嘅咁。成個情況究竟係點樣咧？佢哋希望個規模係點樣咧？喺咁嘅疫情之下，可以搞得成嘅機會，佢哋又點評估咧？18723111，你自己又講下，會唔會你自己都係一啲跑手啊，或者你自己都有跑開長跑嘅？點會唔會諗住參與咧？咁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田徑總會行政總監伍於豪，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吴宇豪，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哋系呢一个系已经交咗嘅建议嚟噶嘛？系几时交嘅系嘛？ 系其实如果系整个赛事即系去同政府去商讨咧，其 實我哋由今年5月開始，其實已經係即係開始咗嗰個討論。咁因為即係都係舊年10月24日嘅時間，我哋都即係好成功、好安全地舉辦到上一屆嘅即係香港馬拉松咁樣嘅。咁跟住其實我哋中間即係都係有唔同嘅討論啦。咁正式嗰個第一次嗰個計劃書咧，其實我哋6月中嘅時間，我哋已經入咗去啦。咁中間佢哋相關政府部門亦都睇過之後，其實我哋呢幾個月咧都有好緊密嘅聯繫。咁中間佢哋有一啲新嘅措施，希望我哋或者有啲特定嘅要求，要求我哋可能啲參加者去遵守嘅。咁我哋自己都研究過可以落實到嘅，咁我哋都係即係答應咗。咁中間嗰、那個人數上面啦，亦都我哋即係都係有過幾次討論。咁而家最新咧，我哋希望即係嚟緊10月20日咧，咁、那個規模我哋希望係25,000人嘅，25,000人嘅。咁即係最新嗰、那個人數嘅建議咧，我哋應該係上個星期尾嘅時間，我哋去再入多一次嘅。 係啦，呢個同6月中交嗰陣嗰個嘅計劃書嗰人數上有啲咩分別啊？同埋25,000人有幾多係參賽或者幾多係工作人員咧？ 係嗱，其實如果我哋一開始大概係6月中提入去咧，咁大概都係37,000左右，咁其實係我哋原本疫情前之嘅一半啦。咁我哋疫情前係大概74,000左右嘅。咁而如果係我哋啱啱主持人所問啦，就係啲25,000人，我哋係純粹係跑手嘅啫，純粹係跑手嘅啫，即係25,000位跑手。咁工作人員因為其實我哋嗰個賽事個規模咧，牽涉個範圍、個賽道嗰個涵蓋面都好廣。咁其實我哋淨係工作人員，我哋舊年咧大概都係3,000多個。咁所以我哋預計如果係去到比舊年嘅規模，因為舊年其實我哋個實質個參賽嘅跑手大概15,000，超過15,000個嘅。咁我哋都預計會比舊年多嘅工作人員，大概我哋都即係都係3,000多、4,000位工作人員以內。 嗯，喺個跑嘅路線上面有冇調整咧？同埋今次由六月中你哋37,000多人建議參加人數咧，就而家減到25,000，有啲乜嘢背後考慮咧？ 其實就如果賽道方面咧，咁馬拉松同埋半馬拉松嗰個賽道同以往一樣嘅，我哋原先都係喺尖沙咀起步，咁就即係經翻以往嘅路線，就終點都係維多利亞公園咁樣嘅。咁至於10公里咧，如果係舊年咧，我哋就特別安排就會係喺西隧九龍入口嗰個收費亭附近咧就起步，咁就翻翻去維園咁。咁其實今年我哋如果係個都中間有一個方案，就可能10公里咧就會係即係去翻疫情前咁樣，可能喺東區走廊嗰度去做個賽道，咁終點都係喺維多利亞公園嗰邊嘅。 考慮係咩咧？呢個 係啦，冇錯。咁呢個就嗰、那個係視乎翻最終可能政府方面即係嗰個決定係點樣。係啦， 頭先話人數減少咗嘅考慮係啲咩咧？ 其實中間都係政府方面咧，佢哋都即係可能因應疫情喺過去啲，尤其呢一個月咧，咁嗰、那個升温咧，嗰、那個感染人數，咁佢哋都有個即係建議咧，就係睇下我哋會唔會係可以將個人數就由原先嗰、那個我哋一開始就建議到30,000幾咧，就去到即係去減低少少啦，咁去減低啦，咁係即係先去再考慮咁樣。 咁25,000係佢哋提出嘅。 25,000係唔係佢哋，係我哋提出。咁我哋都係因應咗佢哋希望減低個成個規模人數嗰個規模，我哋去再即係睇翻我哋譬如封路時間啊，嗰、那個起跑，我哋點樣可以再令到人數每一次人數可以再少啲啊？咁樣去再計出嚟。 OK， 嗱，吳於豪，因為都詳情都仲有好多嘢想同你討論，我哋9:30之後再揾你傾嗰陣好嗎？ 好，可以。 好，唔該曬，吳於豪。吳於豪係香港田徑總會行政總監，點睇馬拉松賽事啊？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沙田乡兆会路啦。沙田乡兆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沙田乡兆会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排到去翠屏南村。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骏景园。咁喺荃湾嘅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同埋城门道近住豪辉花园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另外，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美孚，近住豪辉花园嘅慢线都系需要封闭，几条嘅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萧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来的。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那等我们梳理不同的观点，由听众自己做个结论了。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我是陆竹合，全港有六成碳排放是来自建筑物内的活动和运作，等我用绿建元素为建筑物减碳啦。使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和绿建设计，就可以悭电、通风、绿化环境，还可以加入可再生能源等崭新元素，推动绿色建筑。9月24至30号是第十届香港绿色建筑周，一起筑起2050碳中和，快点上活动网站看看啦。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就田径总会话已经系正式向政府申请啊，渣打香港马拉松咧暂定11月20号举行，咁人数方面咧都有啲调整啊，话25,000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咧就话已经收到呢个计划书啦，咁就话建议参加人数由37,000人减至到25,000人嘅，知道计划书入面提到。咁局方就话咧，由于活动涉及接近30,000名嘅参加者以及系工作人员，政府需要详细审视有关预防感染措施以及系后勤嘅安排，正咨询有关部门意见，并且尽快处理申请。继续同电话旁边嘅吴宇豪倾啊，吴宇豪系香港田径总会行政总监，早晨。 早晨。 吴宇豪啊，头先我就想问下，因为近日嗰个嘅疫情啊、确诊嘅数字啊等等啦，见到之前政府咧都有限制到香港十公里锦标赛2022嗰个参赛名额咧，话系唔多过500人嘅咁。而家你哋减少个人数去到25,000人，同佢哋话500嗰个嘅要求都仲争好远，觉得25,000人系咪真系可以获批咧？ 其实我哋都系即系用翻。即係一個運作安排啦，去同政府討論，因為講緊即係嗰個預防措施啦。咁其實同整體上邊即係可能出去大家去出去食肆食飯啊，或者係即係做翻日常嘅活動啊，咁其實都係即係會更加安全，因為講緊即係喺賽事 要求，即係而家我哋最新嘅要求係已經係最基本疫苗護照啦。咁跟住另外其實即係要賽前48小時之內去做一個核酸測試。咁另外比賽當朝佢哋離開屋企之前都要做多一次嘅快速測試。咁其實即係我哋都睇到就係其實呢幾方面去加埋咧，其實係俾大家係即係可能出去食飯啊，或者係其他活動啊，咁更加安全。咁而舊年亦都即係好彩，亦都即係證實到個賽事係可以用咁嘅方式去進行，而係即係亦都係安全。咁當然我哋絕對理解到嗰、那個疫情個數字係比呢個舊年係即係都差好一大段距離啦，即係嗰個數字係比較多啦。咁但係我哋都相信其實政府都會希望是我哋都係同政府同一個即係諗法，就係、是雖然疫情係嚴峻，防疫係緊要嘅，咁但係有一啲生活上面唔同嘅活動其實都係要復常。咁我哋都係希望去證明其實體育活動都係即係可以係用呢個方式係好安全之下去進行咁樣嘅。 嗯，但點解上年萬八個，今年係咁嘅疫情之下，反而仲諗住係增加增加7000去25000人？點解會係咁樣決定嘅？ 其實幾方面啦，咁即係一方面就係其實舊年都即係安全地進行啦，即係個運作上面係正實可行啦。咁二嚟其實我哋舊年都睇到嗰個需求，其實都即係好多跑手即係都報咗名，希望抽籤，咁但係亦都係即係揀唔到佢，因為嗰個名額限制個情況啦。咁另一方面，其實我哋都係即係希望係再進一步去即係推廣，因為講緊即係大眾市民其實都好耐冇呢啲健康嘅體育活動係即係可以好大型嘅參與，希望其實我哋都係帶俾社會係一個更加正面嘅氣氛咁樣。 嗯，有冇提出過譬如分批出發呢一類啊？同埋實際上做唔做到呢二萬幾人咁分批啊？ 其實都可行。其實舊年咧，我哋都已經係即係有一個特別運作，就係一個流水式啦，我哋叫 rolling start 英文就咁。其實都係唔係一批，即係以前就係可能幾千人喺個起點就一齊，即係嘉賓響嘉賓明安咁樣，住大家就一齊出發。咁但係今舊年咧，其實已經係改咗咧。咁除咗精英組係用翻以往，即係可能300人一齊去起步之後咧，其實都係即係舊年就會係用一個流水式嘅賽事俾大部分嘅參加者。咁今年咧，我哋都即係因應翻佢哋即係關注，或者係即係佢哋我諗主持都有留心過，就係譬如十公里啊，或者杜海泳啊，咁其實佢哋都希望500人喺個起點就即係最多啦，係一次過去聚集去離開。咁所以其實我哋都係因應佢哋最新呢、這個希望啦，或者呢、這個即係可能個建議啦，咁我哋都係會諗緊會係即係500人或者即係以內啦，我哋會一批一批咁起步咁去做啦。咁因為啱啱講過啦，我哋有10公里半馬拉松同馬拉松呢三個距離，亦都可能有機會有兩個嘅唔同嘅起點啦。咁我哋都希望係可以做到。咁即係嗰個仔細嘅運作就係其實我哋希望等如果政府係下個星期可以俾到一個原則性嘅即係同意我哋嘅，咁我哋就喺個細節度，其實我哋同步去做啦。我哋細節嗰度，我哋會再去計劃，有個即係譬如話幾多分鐘去相隔啊，咁樣去出發咁樣。 其實政府有冇提出過，反而即係對你哋提出過某一啲嘅防疫要求啊？你哋做到就大機會批啲啊，或者有冇提過每組出發500人係咪可以咁樣分批做就可以係即係運作到成個即係比賽咧？同埋下個禮拜你哋希望下個禮拜可以有個結果。如果下個禮拜都出唔到呢個申請，係咪即係話個比賽要取消？ 係，咁其實如果政府方面有建議咧，其實因為舊年即係有一個即係好大嘅即係項目，亦都成功舉辦咗啦。其實好多時即係我哋成個討論咧，同政府嘅討論都係建基於舊年各方面嘅安排，有冇啲乜嘢要加減啊、刪改啊，或者係即係有啲微調咁樣。咁譬如話舊年喺疫苗嗰個要求嗰度咧，跑手嗰度，咁其實舊年就係要打兩針。咁今年因為已經有疫苗護照呢個新嘅政策啦，咁佢哋即係亦都希望我哋配合。咁我哋係完全即係同意嘅。咁呢方面嘅問題，咁舊年我哋亦都有個賽前嘅核酸檢測啦。咁舊年就係72小時之前，即係賽事前72小時之前。咁今年佢哋希望收集到48小時。咁我哋亦都 同翻有關承辦商或者服務提供即係供應商啦，咁都覺得係可行嘅。咁我哋亦都係即係同意咗。咁去到最後可能就係即係嗰個路線嗰個安排或者中間嗰個人手安排啦，我哋都盡量去配合。咁至於如果係政府方面係。下個星期即係我哋點解咁希望下個星期呢，因為講緊其實我哋無論係主辦單位啦或者係跑手啦，其實都希望足夠時間準備令到佢令到大家都有安全嘅賽事或者可以完成到賽事。咁如果係即係下個星期都未能夠回覆呢，咁我哋真係自己重要就好審慎咁睇下我哋仲可唔可以如期係可以去舉辦。 會唔會有後備方案呢？ 呢、這個我哋都一路睇緊，因為即係嗰個成個無論疫情嘅發展啊，或者係呢、這個係政府方面嘅要求啊，咁其實中間都有唔同嘅變數，咁我哋都一路去即係自己內部不停咁喺度即係做緊唔同嘅討論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吳宇豪，同你傾到呢度。吳宇豪係香港田徑總會行政總監，有關於佢哋諗住啦，預11月20日係可以搞得成渣打馬拉松嘅，咁但係就話都等即係政府方面嗰個嘅批准啦。咁啊，希望可以下個禮拜有個嘅政府嘅批准，佢哋嘅諗法嚟嘅呢個係。有陳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你好。 你好，請講。 係啊，嗱，當然我諗每一個機構或者係做生意嘅每一個商家咧，佢哋都係好希望咧自己嗰個業界咧都去做到佢想要做嘅嘢嘅。咁但係你都要顧及到而家個疫情咧，基本上係一路咁升緊嘅。同埋都係個萬嗰個數字，唔係話百幾啊、二百啊或者三四百咁，其實啲數字都係咁樣咁驚人。咁到底其實即係政府要推咁多呢啲成日當然最重要係叫人打針啦，但係唔聽你打針嗰啲就係唔打噶嘛。咁當然政府都要額外需要佢哋一啲嘅要求，之但係無論如何咧，你作為跑手咧，你係唔係？每一个跑手他们都要戴口罩来去跑呢、我相信这件事呢他们绝对做不到，个个都不戴口罩的，同埋你跑的全部都人啲人都会逼埋一起来跑的嘛、不会说有 1.5 米距离这样的嘛，好像 我自己这样啦，我们是唱歌的，我们的元老你练习彩排又好、你演出的时间都好，即除了 solo 之外呢，我们每个人都要戴住口罩的，每一分钟都要戴住口罩的、okay. 这个是保障来的嘛。如果除非你的跑手个个都戴住口罩，平日基本上那些即自己私人在街那里街跑那些人、不戴口罩呢，对于我们戴了口罩来讲那些人呢，迎面地扑过来呢，你根本你都避不到呢，是很害怕的。 明白。 他们已经是有一个这样的额外的宽松给他们了。 Okay. 所以我覺得呢，政府不應該是 要放寬給他們、接受他們的建議咯。 OK， 即是馬拉松這個的、去搞的，就算有些防疫、陳女士都不是很同意，因為講到那個、可能運動的時候呢未必戴口罩。另外想跟大家講一下，在法庭有一個的、個案，就是講到一個50多歲的男士，就是2020年1月的時候就在、屋企就、殺了他的妻子。根據案情講法咧，就係、是、呢、這個五十幾歲嘅男子咧，就係、是、唔忍心佢患咗末期癌症嘅妻子喺身體上面嘅受苦啦，咁所以咧就喺佢妻子同意之下咧，喺屋企燒炭嘅，咁最後佢個妻子咧就係、是過咗身啦。咁佢喺警戒之下咧，同警方自首嘅時候喺警戒之下咧，就話燒炭係為咗減輕妻子嘅痛楚，咁亦都期望話香港有合法安樂死等等。咁喺法官喺判刑嘅時候，亦都形容案件係一個悲劇啦，話被告亦都係受害者啦，話毫無疑問被告係深愛妻子，咁所以判處咧佢係感化12个月嘅，亦都特別提出咧法例上面係咪應該考慮臨終病人陷入絕望嘅時候嘅意願，促政府跟進等等嘅咁。呢個嘅事件亦都令大家討論到一啲臨終嘅時候一啲舒緩嘅治療服務喺香港究竟足唔足夠咧咁。嗱，成個事件就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先靈會營運總監及院長陳木光，早晨。 早晨。 早晨，陈木光 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头先提到呢一个嘅案件，你自己有冇留意到，或者点睇今次呢一个事件，同埋过往有冇一啲同类嘅事件，你都有留意咧？ 嗱，呢件嘅事件好震撼啦，当然就反映咗原来社会有一群呢啲咁嘅比较独居嘅 可能是夫妇或者独居的长者，当他们在临终的期间面对很多的压力，那么也都正正反映了社会在这方面的服务对他这班人支援不足。随着人口老化，独居的夫妇又好，独居的单身的老人越来越多又好，正正就反映了我们的问题呢，只会随着时间呢，随着人口老化呢越来越严重，我们应该要及早去作出即系跟进 嘅。嗯，其实而家譬如有一啲嘅患疾啦，或者一啲重病啦，要选择唔喺医院度离世，系咪唔系好容易一件事呢？香港嚟讲， 喺香港真系唔容易，因为呢就系、是、大部分啦，尤其是啲基层市民啦，只系识得去即系、就是、去。我哋嘅醫管局啦，公營嘅醫院服務啦，如果要選擇一啲舒緩治療咧，喺香港除咗醫管局之外咧，可以提供嘅機構好少嘅，嚇好少。咁啊，亦都唔係話一般即係、就是、低下階層嘅市民咧所能認識得到嚇。 呢、這個咧都講到頭先我提到嘅舒緩治療服務啦，其實今次呢個事件點解會引申到同呢個舒緩治療服務有關呢？就係呢一個涉事嘅即係妻子啦，咁佢就係喺即係佢被佢丈夫咧，即係即係叫做殺咗佢啦，即係過身之前咧，其實佢係有提過佢係希望出院嘅，當時佢喺醫院嘅，咁即係大家就引申到啊，其實而家舒緩治療服務。在香港的情况，可不可以跟大家说，其实等大家认识一下，舒缓治疗服务首先是什么，对于一些末期的疾病患者或者家人来说有多重要呢？ 舒缓那个治疗服务呢，它是针对一般就是指不可逆转的病患、以癌癌症是最多的。舒缓治疗最主要的個目的是什么呢？它不是说想那個病情可以逆轉，話啊由不能夠醫治變為可以醫得翻好，而係佢想喺個過程裏邊咧，係令到嗰個病人生理上嘅痛苦，因為個病患會帶來個病人好多生理上嘅痛苦。咁第一就透過藥物好，透過個醫護人員嘅輔導好啦，開解佢嗰個生先減除。病患在生理上带来的痛苦。第二就是在心理上了。其实那个病人或者家属呢，当他们面对这些这样的末期病患呢，其实有很多情绪上的焦虑啦、不安啦、失望啦这样。那我们要透过这些这样的医护人员和社工给予辅导，希望他们呢认识那个病情的进展。开解他们在情绪上的苦恼和那个或者叫情绪上受到的折磨啦、 可不可以简单讲是分有生理上面的舒缓治疗，也就是心理上面的舒缓治疗，可不可以这么讲？ 是、或者舒缓治疗包括生理、心理、情绪、甚至灵性，我们都希望他们可以很正面地去正确去认识啊人生末段应该怎样安详度过呢咁样。 不过会不会有些人有另一种观念，就是、会不会很消极啊，我就不医啦，咁是不是有一些这样的想法，这些是不是算做谬误呢？或者在即是华人社会要做这些舒缓治疗服务，是不是要推广都不是那么容易呢？ 在华人社会呢，由于呢不喜欢讲或者认为哎有好多即係死亡嘅消息呢，都係好忌讳嘅。就算我哋见到好多家人啦，一讲到明知个爹哋或者媽咪都就嚟过身，硬係唔想提。其实我哋做舒缓治疗嘅同事呢，係反为鼓励你大家坦白啲，将大家个感受讲出嚟，然后点样帮大家去正面咁样面对。没错，死亡是不可以逆转，亦都可以就快来临，但是怎样大家可以珍惜现在这个共度的时光，好好地这样去互相去关怀，去互相去道谢、道别、道爱、甚至道歉都可以的。 可唔可以讲下而家系咪公营同私营都有唔同嘅舒缓治疗服务？那个供应又系点咧？我见到譬如喺即系喺2019年政府有叫香港癌症策略嘅，就话2025年前咧希望可以加强为一啲临终病人提供舒缓治疗服务啦。喺公家嚟讲嘅舒缓治疗服务而家系做成点嘅？ 嗱，公家嗰個治療服務最主要都係舒緩治療，最主要就靠醫管局啦嚇。醫管局咧就係有做嘅，但係似乎喺資源嗰個分配咧，因為醫管局不嬲都係比較着重係即係急性治療嘅服務啦嚇。咁喺呢方面嗰個人手配套或者資源咧，似乎就係追唔上我哋嗰個服務需求，尤其是人口越嚟越老化嘅時候。我覺得政府或者醫管局應該去檢視一下個而家嘅資源可唔可以即係重新撥多少少喺舒緩治療方面咧，尤其是人才培訓啦、啊。因為我哋要準備嗰個服務需求咧，人才啦、地點啦、配套啦，缺一都不可。 而家咪主要就係喺一啲譬如一啲日間啊，誒間舒緩治療，一啲門診啊嗰一類會提供呢啲舒緩治療嘅，係咪咁？ 嗱，我哋舒緩治療咧有分咧，就係、是、有外展嘅， okay. 我哋都有舒緩嗰個社區嘅護士到訪嗰啲患咗末期嘅波逆轉病患，通常癌症嘅病人啦，我哋有家居探訪啦，呢啲有嘅，咁啊日間都有嚇、啊，門診有。咁啊！但系一環扣一環，希望咧啲令到嗰、那個呢啲咁嘅病人同埋家屬咧，係可以得到嗰個服務支援嘅。 嗯，除咗話俾當事人仲有家屬嘅舒緩治療，通常係點咧？或者喺嗱頭先你都提到話，可能俾當事人嗰啲嘅舒緩治療嗰個嘅人手啊，或者資源上面都覺得應該要投放多啲啦。俾家人嘅舒緩治療，其實喺香港喺呢一方面嘅供應係咪更加弱咧？ 哦，當然係啦，因為我哋好多時咧以針對個病人為主啦、 嗯。 其實家屬咧最主要咧就係我哋係鼓勵嗰個舒緩治療咧及早介入，係以家庭做單位嘅、 嗯， 因為大家係互相影響嘅。當然，個病人咧個生理同埋心理個痛楚好重要，要做先啦。但係家人嗰個情緒咧，都會因為個病人嗰個病患咧帶嚟好多壓力嘅、 嗯。 我哋頭先提到嗰個案件嗰個丈夫就係啦、 嗯。 如果你及早去介入，提供一啲輔導，等佢識得點樣去好好地面對嗰個妻子。個末期嗰個癌症點樣可以令到個妻子大家係互相咁樣去叫做分擔嗰種咁嘅情緒嗰個不安啊、痛苦啊，反為咧令到佢哋更加可以坦然咁樣面對嗰、那個晚期嗰個病患嗰個過程啊，從而接受啊咁樣嘅、 嗯。可唔可以俾少少建議？可能而家有好多人都係經歷緊類似嘅情況，有啲乜嘢方法可以避免類似嘅事件發生？ 嗱，我覺得咧就最重要，佢哋首先就係求助啦，求助好重要嘅，唔係乜嘢嘢都可以自己解決得到。求助咧，我哋香港咧，當然我哋服務嘅最大嘅團體就係醫管局啦，要將個困難講出嚟啦。但有啲人未必即刻揾到醫管局嘅服務單位去處理啦、 嗯。 其實我哋有好多社區嘅服務中心咧，尤其是啲老人服務中心都有啲社工啊，或者甚至我哋都有啲志願團體舉辦嘅舒緩服務啊。 嗯、 我鼓勵翻嚟呢啲獨居嘅病人啊，同埋家人咧，早啲去求助，了解咗個舒緩服務。 嗯、 及早咧攞到呢啲服務資訊，然後咧預早去得到啲服務支援，咁就會容易咧去幫個病人咧去度過呢個晚期病患呢個咁嘅坎坷歷程。 明白，好啊，多謝曬你啊，陳木光，同你傾到呢度。陳木光係善靈會營運總監及院長。醫管局方面都有一個嘅回覆嘅，佢就話知悉有關法庭案件嘅判決啦，對於今次嘅案件感到非常難過，希望逝者家人釋懷，盡快走出悲傷。醫管局就話，除咗關心病人嘅身體健康狀況咧，都十分之重視佢哋嘅情緒同埋精神健康嘅，咁所以就呼籲病人若果受到情緒困擾，必須告知醫護人員以尋求協助。咁啊，精神科醫護團隊以及係臨床心理學家咧，都會為病人同埋家屬咧提 供適切的治療嘅咁。另外咧，都提到話，隨住疫情發展咧，醫管局都分階段恢復翻特別探訪安排。醫護人員一直盡力為病人同埋家人咧係安排探訪，為每名嘅病人咧每星期安排一至兩次探訪嘅。過去數月嘅情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拜拜。